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 95.4 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营集、雨还有玄平就这样呆立在门口，愣磕磕地看着眼前这个怪物魔族人瓦雷尔，看着他那发着莹莹绿光的小眼睛，看着他那血盆一样的大嘴，看着他那红的渗人又长又扁的像一条鞭子的长舌头。他们三个人的脚不知该向前迈进屋，还是该向后逃出去。 哈哈，别害怕呀，进来哦，饭菜已经做好了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尝尝我做的汤哦。 瓦莱尔好像看出了几个少年的心思。 长老就喜欢吃我做的饭呀，哈哈，你们别害怕哦，我也不会吃了你们。 突然间，瓦莱尔似乎感觉到自己说错了什么，马上改口道： 我平时很少见人的哟，我也很少出门，所以你们来了，我很高兴哦。我可以给你们做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有，这座山很奇妙，有好多好玩的、好吃的哦。 听他这么一说呀，三个人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。的确，吃和玩对于几个少年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话题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几乎所有交流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两样展开的，直到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可琢磨而又神秘莫测的事件，他们才有了更多更复杂的想法。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，试探性地走进了屋里。这屋子看样子是个大厨房，比他们村里任何一个兽族人的房子都要大很多，里面的桌椅板凳都是最大号的，几个人如果勉强坐上去的话，腿都会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荡来荡去，根本触不到地面。英吉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成人们能够坐在椅子上并且把脚放到地面，他从小就一直梦想着有这么一天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他终于也跟成人们一样高大了。可现在如果真的坐在那样的大椅子上，一定会重新感受当孩子时的尴尬。想到这里，他自己也禁不住想笑，心里一下子倒是放松了不少。 瓦莱尔， 英吉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说话也结巴起来，心里一阵的想笑。 你在这里多长时间了？ 我吗？ 瓦莱尔好像很意外莹吉能问他问题，怔了一下，翻了翻那吓人的绿莹莹的小眼睛。 我算了一下，大概50年了，对，有50年了哟。 说完又咧开大嘴，露出巨大的獠牙。站在瓦莱尔身边，三个人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在头顶，压在心头， 那说话的声音仿佛带动着周围的空气一起在震动着，流动着，在他们的身体周围涌动，有时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对身体的撞击。 你们还害怕吗？不用怕哦，来，先喝口汤哦，尝尝瓦莱尔的手艺。 说着，瓦莱尔拎着一把大勺子，从香气扑鼻的锅中舀出了一勺汤，分别倒在几个酒杯一样的容器里。 对不起哦，我准备的不够充分。家里的碗都比较大，长老也爱用我的大碗吃饭喝水。这几个酒杯是我这里最小的酒杯了哦，所以你们要将就一下哦。 啊，这么大的酒杯？ 对哦，这是最小的了，大一点的怕你们用不了哦。 三个人怯生生地走上前，在灶台上双手捧起瓦莱尔刚刚倒满汤水的小酒杯。这酒杯端在他们手里像捧着巨大的酒坛，实在是有点沉，可那酒坛里发出的香气着实具有强大的诱惑力。三个人试着喝了一口。 哇，好喝，真好喝， 没喝过这么好喝的汤。 雨，比你妈妈做的汤都好喝。 三人一边喝着一边赞叹着这美味，他们看看杯中的汤，又看看眼前怪兽一般正咧着大嘴呲着獠牙看着他们的瓦莱尔。他们真的没办法把这两件这么极端的事物联系在一起。 太好吃了， 三个人大声叫着。 真的吗？你们喜欢咯？我做的是不是 简直太好了？ 三人异口同声地继续叫着，同时看到瓦莱尔的嘴张得更大了，舌头露出的更多了，那牙依旧闪着寒光。这时候的这一切，三个人虽然看在眼里，但他们意识到这真的是这个怪兽在微笑。现在看来这微笑很动人，因为太好吃了这汤。这时候几个人的喊叫吸引了另外的三个伙伴，当然结果还是一样。恐怖的魔族人，怪物般的瓦莱尔，用一锅汤，一锅极其鲜美好喝的汤，结交了六个少年。孩子们现在是彻底放松了，他们没有了刚见到瓦莱尔时的恐怖感，增加了好奇心。他们围着这个他们所见到过的第一个魔族人，不停地摸着，不停地说着，不停地问着。那坚硬的像钢铁一般的皮肤，那钢针一样的汗毛，那神奇的五官，瓦莱尔身上的每一处都能引起大家的浓厚兴趣。瓦莱尔开始还热情积极地响应着大家的问话，到后来瓦莱尔的眼睛只能直勾勾地望着高高的屋顶。这也许就是这个魔族人所表现出来的无奈的表情吧。 对了，是时候该给你们分配房间了哦。 瓦莱尔突然想起了正事儿。 刚刚你们只是尝了尝我做的汤哦，一会儿你们还要尝一尝我做的饭哦，当然要在你们分完屋子以后。 啊，好啊好啊，我住哪里啊？ 瓦莱尔，你做的饭应该更好吃。 我们什么时候吃啊？ 我住哪一间？ 孩子们一人一句。这瓦莱尔本来就头大，这下啊又把他搅得感觉头更大了。他耐心地把大家带到院子里，指着旁边的一排石屋，让孩子们自己挑了住房。 这里的东西虽然都大了点，但你们应该用起来会很舒服哦。每张床都很宽大，大家习惯了就会好的哟。 几个人高兴极了，相互参观了各自的房间，反正都挨在一起没有什么分别，但就是让他们能在一起就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事儿了。忽然间玄平耸了耸鼻子，拽了一下迎击的衣袖说道： 师父他好像又在抽烟了。 哦，迎击也停止了和大家的说笑，经过刚才在半山腰等师父的经历，现在几个人都不再怀疑玄平的嗅觉了。 对于如此敏感的嗅觉，大家谁都没有听到过，当然也没有见过。一时间，玄平的形象在大家的心目中变得很高大。不仅是玄平，在刚刚上山的时候，小昭第一个找到了上山的路，这在这些小伙伴们的心里也是抵挡出了不一样的涟漪。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或者说是从刚刚记事的时候开始，他们就是在一起吃，一起玩，一起乐，他们一起入学，一起经历困难，也一起学会成长。多少年来，他们虽然是伙伴，他们特别愿意看到自己的伙伴的成长，但在他们的内心，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伙伴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最先变得更强。不为别的，因为那样他们就能够保护这些伙伴，保护自己的家人。他们不希望总受别人的保护，小时候被长辈们保护，难道长大了还要受伙伴们的保护吗？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英雄，都成为大家瞩目的那一个，即使是胆小的玄平，甚至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入选，成为那九域星志，成为其中的一颗星。所以今天当他们看到玄平和小昭身上发生了变化的时候，他们是高兴的，因为伙伴们在成长；他们是兴奋的，因为自己的成长还充满悬念，但他们相信自己也会变强；他们同样是失落的，因为自己没有第一个变强。 你叫什么？ 瓦莱尔似乎注意到了玄平的异常举动，突然睁大绿莹莹的小眼睛盯着玄平。 我。 玄平被他这么一盯，着实是吓了一跳，往后挪了一步，躲到了莹吉的身后。 他叫玄平，是我们这里面胆子最小的一个。 塞纳抢着说道。 哦，你怎么知道长老在抽烟？ 瓦莱尔仍然睁着那对绿莹莹的小眼睛盯着玄平。 他能闻到师父抽烟的烟味，他的鼻子可灵了。 塞纳仍然抢着说。 哦，这么远。 那对绿莹莹的小眼睛似乎快被瞪出来了。 这还远，刚才在山下，在林子里，离着好远好远，他就能闻见师父他老人家抽烟的味道，而且他还能根据味道的浓淡估算出师父离我们有多远，真是太神奇了。 哦， 瓦莱尔仍旧看着玄平，突然伸出一根巨大的手指，触碰了一下玄平的身体，然后就摇了摇头，回过头去，继续招呼着大家。 来哦，该去吃饭了哟。 瓦莱尔，你知道吗？玄平能够闻到我们村子里所有人家饭菜的香味儿。 那一定是饿坏了哟。 瓦莱尔咧开大嘴，小小的眼睛继续瞄着玄平。玄平本来非常爱听瓦莱尔的声音，感觉很是温暖，很亲近，但被他这样的相貌吓坏了，再加上这样的绿色小眼睛不停地瞄，他也感到很不自在。 其实我以前不这样，最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 你的鼻子这么灵，以后再也不愁找不到饭吃了。 哈哈，这还真是。 吃饭去喽。 大家说笑着簇拥在高大的瓦莱尔的身后向前走去。瓦莱尔带着大家来到一间亮堂堂的巨大房间，这个房间又高又大，墙边点着不少蜡烛，烛光在山风的浮动下不停地摇曳。这间房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长条桌，桌边放着几把高高的椅子。再看那桌子，上边已经摆满了各式菜肴，师傅正坐在这张桌子的尽头自顾自地吸烟。这椅子实在是有点高了，虽然坐在椅子上脚碰不到地面，但好在椅子很高，大家坐在上边不用担心够不到桌子上的菜。因为刚有了喝过瓦莱尔菜汤的经历，现在又看到瓦莱尔亲手做的满桌子的菜，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以抵御了。但是 大家谁都没有开动的意思，因为师傅还没发话。只见杨长老用袖子在烟袋锅上轻轻地一挥，那里面刚才还燃烧的烟草居然瞬间熄灭了。老人放下了烟袋，看了看大家，对站在一边的瓦莱尔说道：你还站在那做什么？赶紧坐下。瓦莱尔应了一声，默默地坐在了长老身边的空位子上，高大的身躯与几个孩子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呈现出一幅可笑可爱的用餐画面。孩子们呐，刚刚你们是不是都和瓦莱尔相互认识了？ 是的，我们都认识瓦莱尔了。 我还不认识你们哟。不，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叫玄平，似乎有个超强的嗅觉哦。 看来你们似乎忘了什么呀。 哦，对了，我们都忘了做个自我介绍了，当时光顾着喝瓦莱尔的汤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瓦莱尔。 小昭说着要从凳子上下来，站到地上以示礼貌，看师傅冲他摆了摆手，就又坐了下来，接着说道： 好吧，就从我先来，我叫小昭。 师傅听着微笑着点着头，瓦莱尔也用大手抓着脑袋认真地听着。 我叫塞纳，说话快，动作快，脑子快。 玄平听到这里对着塞纳吐了一下舌头。 我叫龙啸，力气最大，但也可能是第二大。 我是玄平，刚说过的。 我是雨。 我叫迎吉。 什么？你叫什么？ 瓦莱尔这回不仅瞪圆了那绿莹莹的小眼睛，嘴巴一下子张得老大，皮鞭一样的红舌头几乎全都露在外面。刚才大家也许见到过这个魔族人微笑的表情，这个魔族人无奈的表情，那么现在这个表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惊异的表情呢？这个魔族人瓦莱尔认识迎吉吗？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迎吉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，一句歌词是顶针续麻，欢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北京，来看看国家的发展速度，来看看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一晃啊也有十年了，您说快不快？今天呢，我们有请夏雨晴给大家来讲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叫夏雨晴，今年七岁了，我来自北京市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一班。我平时喜欢画画、游泳、跑步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北京城门的故事。说起北京城门来呀，有一句顺口溜就全概括了：内九外七皇城寺，九门八点一口钟。说的就是进出北京城的城门。今天咱就聊聊北京的老城门。北京人老话说的内九外七皇城寺，指的是内城、外城和皇城的城门。内九就是内城的九座城门，它们有各自的用途，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叫做九门走九车。正南面的前三门，也就是当中的正阳门，俗称前门，走龙车，因为这座门在故宫的前面而得名。它的左边是崇文门，走九车。元代有个叫哈德的王爷住在这儿， 所以又把这个门叫哈德门。前门的右边是宣武门，走囚车。城墙东侧的两座城门是朝阳门，走粮车。再一座城门是东至门，走柴木车。城墙西侧的两座城门是阜城门，是用骆驼向城内运煤走的城门。这一座是西至门，是专门走水车的。当年皇上吃水都是从玉泉山用马车拉来的。北面两座城门是走战车的，外出打仗要从德胜门出发，取打仗德胜的吉利。北面东边的是安定门，外出征战得胜还朝，进城时要进安定门，象征消灭了敌人，实现了安定。外戚是指明世宗为加强城防，在嘉靖32年增修的外城城门，与最北边和内城的前三门平行的是东便门和西便门，东西两边分别是广渠门和广安门，南边则是左安门、右安门和直通正阳门的永定门。皇城四门东有东安门，南有天安门，西有西安门，北有地安门。大臣入朝时按照文东武西的规矩进入皇城，文官要从东华门入朝，所以文官为了入朝方便都住在东城，像刘罗锅就住在东城李氏胡同。再说说九门八点一口钟，过去城门都是在夜间要关的，关门前都要打点。点是古代的打击乐器，用铜铸成，类似于桃子的形状，敲起来声音很响。关城前要敲三遍点，第一遍点敲过，关上一扇城门，敲第二遍点时另一扇再关上一半，敲第三遍点门关的只留一条缝，赶城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打点的声音，这时都使足了劲儿奔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有时跑慢一点就被关在城外进不了城，或被关在城内出不了城。九个城门有八个城门关城前都要打点，唯独这崇文门关城时要敲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听老人说，当年刘伯温、姚广孝建北京城时见到崇文门，城楼下正好是个大海眼，海眼上面有个巨猿趴在上边，如果不把巨猿压住，它一翻身海水就会把北京城淹没。据说当初的北京城就是40里苦海，一片汪洋，就因为这巨猿堵住了海眼，北京城才变成了陆地。当时决定要把城楼修在猿背上，趁着他睡觉时把他压住，不让他翻身，这就保险了。巨猿醒来后发现被压住，很不高兴，就问刘伯温，你为什么把城楼压在我身上？刘伯温一个劲儿地说好话，对巨猿说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力气大，身上拖个城楼不算什么。巨猿说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翻身？刘伯温说，当你听到打点的时候就可以翻身了。巨猿一想，每天关城时都要打点，每天都可以翻身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谁知足智多谋的刘伯温让人在崇文门把点换成了一口钟，关城时只打钟不打点，结果就成了九门八点一口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 不容易啊，